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伴于我，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的香气，别太心令人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人与比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飞蛾的

的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她哭得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有你那样。别以为你说亲我，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抓回 baby 都想到。 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的记号，总是混乱当中踏着围绕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堕入暗中光照大门口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眼眉态已叫我醉倒。